我来迟一步啊！ 我失去龙鳞，大限将到，可怜泉儿。 袁仲辞官不做，也要将这孩子抚养成人。年 瓶中血枯干， 若要除大旱， 务取保平还， 注入泉儿血， 水涌葫芦泉。 Thank you.

狠的心呐、 啊！啊，船了，船了， 船了！干爹， 船了！ 干爹， 他。 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学子报圣恩恩， 好，吴大人，您请。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轻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朝廷。梦初醒，弦断琵琶从古语，诗仙的韶华令人敬，总算娘子是令所变，深谷深见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令 刚才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半全家翻天我烦恼， 曾得官居御史伯王家，只因彩叶见君王，穿着剑才无邦家，那全皆为横死托金。八月十五，我爹娘比下霜，我一朝我兄长下云影，因惜他团起早成王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也欲逃出我下云梁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寄楼家，谁有虚度一年整带牛陪，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心。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臣斩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